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，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，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。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，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，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，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。我们爱的难舍难分，爱的奋不顾身，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，夜来的无声，我的心 想要自由，他都不难受。 想要